总逃不开工作表，做完了又来了，怎样也甩不掉。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世俗纷扰，把一整天的面罩、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电话不停在吵，老板不停在闹，逃不开工作表，做完了又来了，怎样也甩不掉。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世俗纷扰，把一整天的面罩、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而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《回家真好》。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回味着，爱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人，而婚姻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。仔细回味，仔细想想，这句话真的相当有道理。在电影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当中有过这样的一句台词，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，岂止是年龄不受限制，只要双方是真正的爱情，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和道理，也不受任何的条件的束缚，爱就是爱了。爱情向来是蛮横无理，它可以让所有人奋不顾身抛弃一切，这正是爱情的感人之处。另外在《恋爱的犀牛》里面还有这样的台词说，人是可以依靠二氧化碳活着的，只要拥有爱情。虽然听起来这话有些浮夸，但是爱情也的确拥有这种让人情不知所起却一往情深的魔力。不过我就在想，如果说爱情是找让自己心动的人，那么婚姻就是找让自己心安的人。这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这是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《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》。 你说的未来是很美，真像我梦有的画面，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眼睛不经的情人 曾落泪，可是看过身边太多离别，想要付出又难免退却。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。就放心陪你海角天边，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我就相信你承诺的永远。只要你，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，我就情愿为你放弃。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